歌飞翔，遍地牛羊，姑娘日夜把歌唱。门前小河流啊流，姑娘日夜把歌唱。心是故乡，剪不断的情啊，割也割不断的缘啊，漂泊的人忘不了你的爱，乱我的心是故乡。心是故乡。